okay.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。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。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0日，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，今年前四个月，我国贸务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.42亿元人民币，较去年同期增长20.3%。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目前发布压缩财税优惠办理时间改革实施方案，明确将逐项细化财税优惠办理的流程，压缩办理时限，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。上周，聚美优品 CEO 陈欧森源投资共享充电宝企业接电，引发了普斯投资董事长王思聪撂下狠话。而就在5月8日，小电科技宣布已完成3.5亿元的 B 轮融资，成为行业第一个拿到 B 轮融资的公司。今年养老金上调开始落地，目前上海已经率先公布养老金的调整方案，并于5月5日发放到位。按照人社部的要求，各地要于5月31日前将调整方案报人社部、财政部审批后，抓紧组织实施，尽快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刻着轻柔的旋律，将人类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孙斐。在节目一开始呢，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味133，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把我留在你身边，是否就是幸福？两个人的世界，你是否就很满足？对我，你只有一再的约束。我的痛苦，你不清楚。跟我相爱，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。到底是你的沉默，还是你的宠物？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。如何相处，我不要束缚。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，所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。爱我，喜怒，人生比 希望能有你的祝福。醒来后是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宠物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我不要舒服，温暖的角度感受世界的永远度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深入，爱你生已经这样，不愿停住。世界，我要祝福，感受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能感情的爱度，就是无意义的祝福。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。 碎，在无尽黑夜长起孤独滋味。 我不配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，该怎么赎我的罪？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。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，我咽下自己的泪，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，而我已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。 接下来是三河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那城市道路车辆行人是非常的密集，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呢也是提醒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一定要自觉礼让行人，还有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，一定不能违反交通信号，杜绝闯红灯。同时呢还是要提醒，像国道省道车流量非常大，交通条件也是非常的复杂，所以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一定要记得守法守序通行，千万不要超速超载，一定要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汇。好，这里是品杯零三三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继续来听好歌。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笑。 情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与我竞争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完整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 这句话说得很好，说傻与不傻呢，要看你会不会装傻。做人太清醒很容易受伤，过于精明计较使人烦恼，难得糊涂呢，其实是可以减少烦恼的。人生呢，就不过是你笑笑别人，同时又被别人笑一笑，过着几十年而已，你说呢？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一个人在镜子前，有个人在心里面，想把对你说的话念一遍，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年。明明约好了三点，偏偏还吃仙草店。时间看我的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？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。握你的手瞬间，没所谓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分数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，谁都不会原谅。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明明约好了三点，店里还吃仙草店。时间看我的球鞋转几圈， 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明确微笑出现，我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的明显，握你的手瞬间，没有所谓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一本书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，谁都不会原谅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掩盖着走还是转弯，你就是方向，谁都不会原谅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天该知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，人的地点和时间那个人在心里，深深不见了。

是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。不同的火有不同的办法，比如说如果你的症状是长痘痘、牙龈肿、口角烂，防火的要领就是多吃粗粮、多喝水。另外要说的是肝火，肝火是经常熬夜引发的，头晕头痛、睡眠不稳、爱发脾气，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了。一定要稳定情绪，保持充足的睡眠，早点睡觉，不要熬夜。那思虑过度的话，就会引发的是心火、口腔溃疡、咽痛、咽干、失眠，你会这样吗？解决办法同样是要稳定情绪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。如果是咽喉干疼、口干口渴，可能是肺火，注意保暖，及时的增减衣物，还可以喝一些降火的银耳雪梨汤，这些降火的方法希望你记住了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梅赛人听。 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、不断放弃的过程，有所放弃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。没有果敢的放弃，就不会有顽强的坚持。放弃是一种灵性的觉醒，一种慧根的显现，就像是放鸟返林、放鱼入水。当一切尘埃落定，往日的喧嚣过于平静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放弃有时候也是一种选择，失去也是一种收获，对不对？ 青春的岁月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，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，爱恨离别。体会这狂野，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你有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。我多想告诉你，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释放自己。 岁月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心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，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完美生活，是你。 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如果太强势，不管出发点是不是好的，一定都会受到伤害，这种伤害几乎是无法挽回的，所以很多人遍体鳞伤，因为不懂得示弱。示弱其实很简单，在关键时听从别人的一些意见，关注感受，情商管理得体，让人合作有安全感。示弱呢，其实不是一种妥协，而是更快的达到目标，对不对？ 幸福是柔软的围巾，贴着我放松的身体，轻轻地，甜甜地，说着美的秘密。你有花朵的香气，载着我幻想中飞行，柔柔地，绵绵地，融化了我的心。中的善良

计较的人实际上都是很不幸的人，甚至是多病和短命的。专家研究呢，算计者 90% 以上都患有心理疾病，这些人感觉痛苦的时间和深度呢，也比不善于算计的人要多了很多倍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虽然会算计，但却没有好日子过。一个太能算计的人通常也是一个事事计较的人，无论他表面上多么大方，他的内心深处都不会坦然。算计的人本身首先已经使人失掉了平静，掉在一事一物的纠缠当中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场时再会。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，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，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。多心，或许我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，滚烫的脚印分辨真心，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，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，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，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，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，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，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我分是我自作多情。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，滚烫的脚印分辨真心，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，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，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，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，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，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，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莫非是我自作多最喜欢听的 是一月慵懒的忧伤的侧脸，而我站在照片的左边，快乐离我越来越远，每年这个季节特别有感觉，我好想你，想再见你一面，让我们重来好不好，再一次温暖的拥抱，求时间停在这一秒，倾听你的耳语心跳，许多事曾经是煎熬，回头看突然都明了，用一切换你的微笑。转折总有一些期待，真心才能诠释的爱。我们重来好不好，再一次温暖的拥抱，求时间停在这一秒，倾听你的耳语心跳，许多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19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全市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开展以来，杨庄镇通过强化认识、精心组织，采取高压断电等措施，强力关停取缔不符合环保政策、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散乱污企业，取得了突出战果。工作中，杨庄镇坚持挂图作战，强化分类整治，坚持重点突破，开展了地毯式排查，对不符合产业政策、产业布局规划、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地规划、环保、工商等手续不齐全的散乱污企业进行摸底排查。同时，该镇对摸排出来的在关停取缔范围内的企业，依法依规下达了拆除指令，抓重点、攻难点，以主要道路沿线企业为突破口，严格按照断水、断电、清原料、清设备、清产品组织开展清理取缔。截止目前，杨庄镇第一批关停取缔的工业企业中，完成取缔关停13家，其中包括家具8家、装订3家、水泥制品1家、完善手续1家。第二批关停取缔的工业企业中，已完成取缔关停8家，其中包括家具5家、水泥制品3家。 为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，进一步推进我市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，由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广新局、市教育局联合主办，市新华书店承办的以进书博、享书香为主题的春季书香节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开幕，以丰富的图书品种、超大的优惠力度，为人民群众精心打造了一场书香四溢的文化盛宴。石门待客不用酒，捧出书香也醉人。在本届惠民书市上，一个又一个爱书人、读书人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爱好，老年人看书法字帖、养生菜谱，青年人看名著小说，而孩子们则捧着一本本漫画书看得津津有味。据了解，此次活动持续至5月15号结束。活动主办方精心挑选了全国上百家出版社，共8大类、2000多个品种的优质图书，涵盖社会科学、文学艺术、保健养生、中小学课外阅读等门类。食药安全在身边，今天播出眼疲劳者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平衡。久视电脑、手机就会给你的眼睛带来伤害，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，眼疲劳者平时要多吃些粗粮、杂粮、红绿蔬菜、薯类、豆类、水果等含有维生素、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食物。眼睛过干、缺乏粘液滋润，易产生眼睛疲劳的现象。维生素 A 或 B 胡萝卜素和粘液的供给有很大的相关性。此外，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C 及锌的补充也可以帮助解决眼睛干燥的问题。另外，黑豆、核桃、枸杞、桑葚等合理配用，也能成为治疗或防止眼睛干涩疲劳的食疗方法。除了食补以外，记得不要长时间用眼，每隔一段时间要给眼睛休息的时间，为眼部做一做按摩，缓解疲劳。红顿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，尽快公示年度报告。市工商局友情提示，凡是2016年12月31号前办理工商执照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请于6月30号前登录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。逾期不公示的会被列入异常名录，列入异常名录后，企业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，在企业办理贷款、信用卡和招投标等活动中对企业造成影响。希望各位经商办企业的朋友尽快公示年度报告，以免对企业信用造成不良影响。如果自己的家人朋友有经商办企业的，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互相转告，提醒家人朋友公示年报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，详询三合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刻着轻柔的旋律，将人类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酸北，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拨开天空的乌云， 像冷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身不由己，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，两个人相互回应，光芒胜过夜晚繁星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鼓足勇气，给爱的地图散播讯息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。你就一个字，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，承诺一辈子，守住了坚持，付出永远不会太迟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明天的人勾起了相思，任时光飞逝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 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有来源勇气的同时时候，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，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，的勇敢保护着我，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，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，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，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 别想太多，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的凉凉的哀愁。我们相守了大手，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游乐园拥挤的人是时候，一个人往前去不睡的等候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疯火，因为你的微笑繁华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，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，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一次一次回到凉凉深秋，给你我的手像温柔的手，我们一直照太阳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暖暖暖凉凉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啦啦啦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郊游，向昨天挥挥手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那城市道路车辆行人是非常的密集，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呢也是提醒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一定要自觉礼让行人，还有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，一定不能违反交通信号，杜绝闯红灯。同时呢还需要提醒，像国道省道车流量非常大，交通条件也是非常的复杂，所以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一定要记得守法守序通行，千万不要超速超载，一定要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汇。好，这里是品味零三三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继续来听好歌。 想要问你，想不想陪我？

高哪儿天也骄傲，成为一个原子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濡步步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，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旧情凡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，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，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最近让你遇到的最快乐以及最不快乐的事儿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我爱陈大宝说，最近呢最让我快乐的事儿是我家后天呢宝宝就要抓周了，奶奶说放在家里办，这样热闹，家里最近可忙了，想想过得好快，宝宝都已经一周了，中间有欢乐有揪心，不过快乐比较多，不快乐的最近没有，希望我家宝宝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。其实宝宝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眨眼之间宝宝已经一周岁了，让你觉得时间好快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宝宝用成长告诉你，一定要记得多陪伴在他身边，见证他每天的成长和变化，因为孩子成长过程的事儿，如果错过了，那真的就是错过了，是无法弥补的，对不对？ 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，时过浪花却依然保佑不一个，转眼秋天到，依然如暖房，朝朝平无息，夜夜不

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一样。 机械下在梦中瞬间的迷惑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惦记他，想问候不知什么理由，应该为你笑，我为你哭，我为你牵他左手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你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在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，被机械下在梦中纯洁的迷惑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 Yeah,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期待相逢，不问候，不是什么理由。为你笑过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。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在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，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。笑过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